开天又香，芬芳又美丽。花开天又香，芬芳又美丽，美丽的我心爱的，我的言语不能够表达我心意。带着我的心飞到那花园里，飞到那花园里，请你带着我的心飞到那花园里，快来吧我心爱的，我们劳动有歌唱，永远在一起。带着我的心飞到那花园里，飞到那花园里，请你带着我的心飞到那花园里，快来吧我心爱的，我们劳动有歌唱，永远在一起。我们劳动有歌唱，永远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。